有一位领完钱没走，不单没走，站在我傍边问我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气得我泪卡子顶，现在还疼。 你妈都这么大， 你出来问这话 为什么？ 哎，会计啊，这月你扣着我什么钱？叫您听听，生气不出气？扣钱就是扣钱，你管着扣什么钱？ 你扣人钱也管不着，你告人一声。 我告诉他，人厂子里好几百人了，我挨排告诉你。我告诉他过来嘛，那公司当然不写字嘛，自个认识就自个看去。 你这叫什么态度？ 你怎么也跟着不讲理啊？我这叫什么态度？他们上我这来领工资钱来了，又不是上我这来领态度钱。嫌我态度不好，小伙子张点志气， 怎么？ 嫌我态度不好，下月发泄之后别来找我了。 啊？ 你看看又没这感觉，你看看呢，又没这感觉。 这是梗劲吗？这是 啊！ 你告我一声， 告你，要费，要费， 完了吧？ 你完了，他得完他， 怎么 呢？要费 啊！ 你扣谁要费？我一年多没看病了，你扣谁的要费？我说你一年多没看病，你二年多没看病，我也管不着，我扣不着你的药费。你又是咱厂职工，你又懂得这个，咱厂职工看病是100%的报销， 而且 扣我扣我们家属的，我们家属你扣谁的？你家属我扣谁？我扣你父亲， 他爸爸病， 我爸爸死了好几年了，这死人还上这来看病呢。 行了， 你爸爸死了啊？你爸怎么好不干了？他死了呢？ 这叫好大眼的！ 哎呀，这寸劲儿的，不对，不是扣你父亲的，大概是扣你母亲的。我母亲跟我二哥都在山东济南呀，他坐着火车上天天来看病来。完，那大概是那扣你爱人的。废话，我还没结婚呢，我哪来的爱人呢？ 老子 叫您亲戚，成亲不成亲， 怎么？ 合着咱怎么跟舅父都不行了，这玩意儿？ 到这来叫我，发钱来叫我的。 不行，我不理他，行不行啊？ 你不理 他，我不理他，我哪儿出那边？ 嗯， 我不理他，不从他理我呀、啊。 我记着， 哎，太监， 嗯， 你扣完钱你不说话就行完了，你不理我就行完了，你说明白了，我们也得知道知道，你到底扣谁的钱？我你这人怎么有交情？我扣谁钱？你回家看看，上山看就明白了。不一定你们家哪个孩子病，你知道吗？ 废话，人家没结婚哪个孩子？ 没结婚没孩子？ 没有， 这什么意思？ 怎么你给人搞错了？还怎么意思？ 怨谁啊？ 怨你？ 怨我？那怎么办呢？ 跟人得承认错误，给人做检讨， 还得承认错误做检讨。 我谢谢。 打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 什么？ 要这么搞，我们这行业是难的。 啊、 哦，我对不起同志啊， 啊、 哦，别着急了啊。 哎， 我呀、啊、不应该扣错你的医药费，扣错了你的医药费啊，这在人力上、物力上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虽然说是很小的错误，但是也有很大的客观原因。这客观原因是什么呢？这第一个问题。牵连着第二个问题，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的错误不在我身上啊， 这错误不在你身上，难得是在他身上。 对，这句话您算说说对了，就在他身上。 怎么在他身上？ 您就拿这姓来说吧 啊， 张、王、李、赵四大姓很普遍吧？ 是啊， 他都不姓，他单姓牛，叫您说这些遇见谁啊？ 姓牛的犯法， 姓牛就不犯法。姓牛有问题， 姓牛有问题， 姓牛的没问题，姓牛这牛字，这牛字有问题。 牛字有什么问题啊？ 姓牛的那牛字，我跟姓猪的那猪字，这俩我分不清楚。 那底下那不还一撇一捺还一勾呢吗？ 不是咱没注意吗？ 有这么多人注意的？ 怨谁？ 怨你。 是我的错吗？ 是， 是我的错，你来找我的。 嗯， 不是我的错，他也来找我的。 没有这种人。 你说没有，他真的有吗？ 有。 他走了 啊， 王德彪来了。 你给人发工资啊？ 王德彪，我发完了他了，工资他领完了。 他干嘛来了？ 来找茬来了。 啊？ 你看看，我在他公司单上啊， 啊， 合着多给写了四个字， 哪四个字？ 丧假三天。 丧假死人了？ 没有啊。 没有，没有给人写啊！ 我不告诉您多写了吗？多写了吗？ 多写你得没什么字儿，就是写着玩的。 怨谁啊？ 怨你！

Bye.